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六章。本雅明子民，请你们逃出耶路撒冷，在特科雅吹号，在贝特格伦树立旗帜，因为有一个灾祸，即一个巨大的毁灭，已由北方隐隐出现。西欧女郎仿佛美丽的草场，牧童领着自己的羊群向他进发，在他四周张设帐幕，各具一方木幌。请你们备战，向他进攻来，让我们在正午就上前进攻。我们真不幸，因为日已偏西，暮影已长，不妨就趁夜间上去破坏他的宫阙。因为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们该砍伐他的树木，堆起壁垒，围攻耶路撒冷这该受罚的城市，因为在那里充满了压榨。泉源怎样涌出水，他就怎样涌出邪恶，从那里只可听到强暴和迫害，我只看见疾病和疮痍。耶路撒冷，你应接受训诫，免得我的心疏远你，使你荒凉，成为没有人居住的地方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应像收拾葡萄，把以色列移民收拾净尽，又如收割的人向枝条再伸出你的手来。我应对谁说，应警告谁，使他们听信我呢？看，他们的耳朵迟钝不灵，不能留心细听。看，上主的话对他们已成了笑柄，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为此，我满怀上主的愤怒，我已无法再控制，只得将愤怒泄在街上的孩童和青年的队伍身上。因为男人和女人，年长和年老的人都要被掳去，他们的住宅、庄田和妻室都要归于他人，因为我要向本地的居民伸出我的手。上主的断语。实在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贪财图利，从先知到司祭都欺诈行事，草率治疗我人民的疮痍，说好了好了，其实却没有好。他们既行事可憎，就理当支持，可是他们不但毫不支持，反而连羞愧也不知是什么。为此，他们要与倒闭者一同倒闭，在我降罚他们时都要一蹶不振。上主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站在交叉路口，观察探问旧路，哪一条是好路，就在那路上走，你们的心灵必获安宁。他们却答说，我们偏不走。我给你们派驻哨兵，你们应注意号声。他们却答说，我们偏不注意。为此，万民，你们应该细听群众，你们应知道他们的遭遇。大地注意，看，我必给这百姓带来灾祸，做他们失节的苦果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言辞，抛弃了我的法律。那些来自舍巴的乳香，出自远方的香蒲，与我何用？你们的全燔祭不受悦纳，你们的牺牲不乐我意。为此，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将给这人民设下绊脚石，使父子一起绊倒，使邻居和朋友同趋灭亡。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有一个民族从北方前来，有一个强大的异邦从地极兴起，紧握宫格，残忍无情，像海啸一般喧嚷。 骑着战马，万众一心，严阵准备向你进攻，西游女郎。我们听到了这消息，束手无策，不生忧虑，痛苦的有如临产的妇女。你们不要到田间去，不要在路上徘徊，因为敌人正在厮杀，四处令人恐怖。我的女儿人民，你该穿上麻衣，辗转于灰尘，悲哀伤心痛哭，如丧独子，因为劫夺者要突然来袭击我们。我立了你做我人民的考察员，原是为叫你认识并考察他们的行径。他们尽是极顽固的叛徒，往来播散流言，却是坏透了的破铜烂铁。风响猛吹，虽有烈火，但铅仍不融化。练功突然断裂，渣子总练不掉，人都称他们为抛弃的银渣，因为上主已将他们抛弃。